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问君间，谁唱嫦娥此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正在进行中，本月31号前考生都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报名的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下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届时电动自行车需登记挂牌才可以上路。此外，北京交警手机软件的过渡期电动自行车申请临时标志平台即将上线，不符合国标的过渡期电动自行车也可以在线申请临时标志。从下月初开始，顺义区将结合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在村域周边打造50到100米的环村森林绿化带，逐步形成先建林后建村、绿荫环绕、安静宜居的村庄环境。北京回龙观医院近日举办2018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记者了解到，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正式成立，年底起就可以开始收治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患者。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文化局主管的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盛大开幕。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以“乐会中西时代新生”主题，从12到26号为期近3周的时间里，将呈现21场精彩演出，同时举办13场公益活动，包括公益儿童音乐会、大师班、工作坊以及歌剧讲座赏析等活动。今晚，著名华人歌剧导演陈世铮将携全新创作的戏曲《霸王别姬》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观众见面。而作为本届音乐节推出《无问中西姊妹篇》的另一部作品《赵氏孤儿》将于本月14号晚上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昨晚，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作品《睡美人》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助力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这是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时隔3年再次亮相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为北京的观众再现了经典童话的百年梦境。昨晚，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与国家大剧院联合主办的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隆重上演。国家大剧院委约印青、臧云飞、杨帆等10位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创作的歌唱北京主题音乐作品唱响在舞台上。著名指挥家、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携手艺术家妖红、张宁佳、元芳、赵宁等以及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绎。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下月9号到11号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五环辅路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方向车多拥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我刚才跟我们的嘉宾在一直播上面说我生气了，为什么呢？你们在一直播上面看到我俩以后呢，我们有前镜头和后镜头以及距离的区别，好不好？你们夸奖的时候适当一点啊，我真的会生气的。 说了什么？ 欢迎一下我们来自于北京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蒋宝琛，欢迎大宝。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的主持人蒋宝琛，大家可以叫我大宝。 大宝，很亲切。大宝是真的是刚刚结束两战地以外， 对，从北京电视台赶过来的。 对，结束了北京早的直播2个小时，很辛苦。早上7点大家就可以在北京卫视看到我们的大宝了。然后呢，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了，也结束一个小时了，但是他确实很辛苦。半个小时之后就赶到了我们台里面，然后陪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9点半到的。 对，就是我自己都特别不好意思啊，你们待会儿下半段听广告好不好？我为了加这广告，我这费老劲了呢。我们大宝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首先是推荐嘛，我们小夏推荐单元是要给大家认真的来推荐一下。我们蒋宝琛现在作为非常优秀的一位新闻主播，推荐一下他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当然也要推荐一下主播的生活。 好， 因为大家会好奇嘛。 这日常生活说起来就挺扎心的。像我今天早上就是5点钟起床，5点半到单位，如果说5点半没到的话还扣100块钱，然后6点就去化妆，6:50就要坐在演播室，坐在那个主播台上，7点钟就要向全国的观众问好了。 然后真的是北京 今天就是7点到9点，9点下了班以后我还抽空去吃了个早饭，然后9点半到了咱们台。 不是，你这吃早饭的速度有点快。 对呀，就是赶时间， 就是好像被培养出来了，对不对？ 对，就是还经常会做梦梦到直播迟到啊等等。 这我也有。 是吗？我觉得你也会有同样的这种经历。 对，我觉得需要直播，尤其是早间直播的上午时段的主持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心理压力在。 对啊，如果说5点半不到的话还扣钱，这个还小事儿，万一误了直播。 不要不要，我们现在是总台，就会有总台领导听到你这样。 这是一个小秘密。 对，这是一个通过怎么说，通过让大家肉疼的一个方法。跟像一个小鞭子一样在后面敲打着你，说你一定要很准点的到岗。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误了直播，这个真的很可怕。我经常会做梦梦到 自己还没有化妆，然后就马上开播了，然后一张大白脸，然后头发也没做，哎呦，在梦里就会觉得特别紧张，然后特别害怕，然后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发现还好是个梦。 我对，我就不跟大家说我的辛酸史了，毕竟今天是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大宝的辛酸史，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儿，或者是看到我们俩啊，今天已经有人说了，哎呀，这个大宝已经啊美的盖过了夏夏，你们这样说，我就不会生气的，或者我们能请到一个，对，还有人们说这是两台在做联谊会吗？没有，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总台啊，对对对，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总台，这是一，哎，是一家人。第二呢是，可能世界杯威武，你是不是错过了上一次我们有一个男主播来的时候呢？我就说过，我说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也给大家解释过，在周五的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系列是关于主持人的，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个系列呢？因为我们乐享生活嘛，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是工作，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其实会有很多的好奇。 对， 他说哎，北京挺早的主持人七点就在这儿，他得几点起来化妆？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是吧，得有多早啊，是吧，我们七点在家睡眼惺忪的就是您早了，但是他们到底得多早？因为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有自己行业的一个难和痛点。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热爱，再早也没关系， 哎，对，就是还是会精神饱满，你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是做一个主持人的系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行业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说不定我们到时候可以做一个你们行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在我们的小夏推荐单元，好不好？所以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联谊会的事儿， 上次来的是不是我的搭档张默？ 翻译一下九月份的周五的回放啊，我们的就是还有回放的那一期，就是最近的一期了，周五的回放。哎呀，答对了。为什么我们老喜欢要早班的主持人呢？因为确实早班啊很辛苦。我们先从这个跟我有同样痛点的主持人，我先来说一说好不好？微博和一直播上面大家都可以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可以在一直播上面跟蒋宝琛、大宝、我们的 BTV 新闻频道以及卫视的北京宁早的主持人一起来聊天啊，同时呢也可以向我俩来提问啊，说你们这噩梦都是什么内容啊，啊，一般做多长啊，这之类的啊，都可以聊一聊。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哎，刚才说到了这个要化妆这件事情啊，就是其实作为电视主播，因为我以前也上过新闻的早班嘛，我觉得其实更难的一点是你们会有一个提前量，这个提前量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形象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我觉得我刚上节目那一年，就是每天早上起的会更早，会早半个小时。 会怕来不及。 对， 嗯。 但现在轻车熟路以后呢，就觉得其实跟化妆师磨合的也比较好，然后化妆师呢也知道应该怎么去化我，所以说就提高了效率，所以现在越来越好。 现在这个时间可以再腾出一点看看稿子呀，或者是啊， 看看稿子，对对对， 想一想，待会儿还要上一个876的通告呀，聊会儿。 我来分享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吧，就是在国庆小长假之前的一个周五，那个周五的早上，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那天的早高峰特别的堵， 28号， 对， 嗯。 然后那天早上我要上另外一档节目，叫《直播北京》，那个是9点到12点在新闻频道。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然后那天早上我6:50就出家门了，你们猜我几点到的台？ 你是10点直播是吗？ 九点 直播，你不会 6:50就出家门了？平时不堵车20分钟就到台， 你不会8点才到？ 我8:30、8:35才赶到化妆间，然后我在车上，我的手就开始出汗， 我 心跳 加速，我以为你在车上就开始化妆，这怎么 没那本事？然后我就开始冒了一头的汗，后来我就跟化妆师打了电话，我说你一定要等我，我到了之后你必须就在那儿等着，就马上开整。然后也就是花了15分钟把妆和头发全部弄好，然后那一天就成为我觉得会让我今后出门更早一点。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真的万一误了，这就是播出事故。 对， 这 个我们刚才也在开玩笑说，就是早间的主持人 就是可能都有一点神经衰弱，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影响的原因是，你每一天睡下去的时候，你的这个心理暗示， 对， 都是会在整个这一夜的睡眠当中去暗示你。 没错，是这样的， 对不对？我太懂了啊！我今年这个早间的直播已经上到第四年了啊，马上我们就迎来一千期了，你们能懂吗？真是，哎，对，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看到新闻主播很靓丽啊，然后很从容。但其实从容的背后真的是一份这抛也抛不开甩也甩不掉的这种紧张的情绪。 对，比如说五点钟起，可能三点醒一次，四点醒一次，一看啊，四点半再睡半个小时，经常的心路历程就是这样。 还有人回答很久，你不是问大家说你猜我几点到，有人说九点九点，我跟你说你现在看不到大宝了。 对，我就也下岗了。 对，绝对就已经下岗。所以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也有过这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嘉宾已经到了，而且还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一个 是谁， 就是我就不说了吧，陶老师啊，能说没有，陶老师先到了，然后就是那天也是很赶巧，就是自此之后啊，就是从那一天之后，因为我家离台里也很近，就是骑小黄是能够到的，啊，然后我自此之后呢，很多很多我们的听众都知道，我现在是骑小黄上班，就坚决是摒弃掉了说这个四轮的这个事儿。而那天呢，也是差不多到，我大家知道我们是十点要，至少十点我得在这儿了吧？我可能也是九点五十，我们不存在于说要化妆的问题啊，九点五十。那陶老师很淡定地坐在接待室里边说，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如果你不来我就自己上车。我说陶老师你可以，但是那个你手心冒汗呀，包括这个一直狂奔的那个心情，我是完全懂的。 我跟你握手。 对，我们隔空握一下手好呗，毕竟我俩现在有一点距离啊。 机长 啊，这个好。还有朋友说看到大宝觉得清丽爽朗，乐享好时光。哎呀，这就是我们乐享生活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系列的原因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啊，就是把我们的不快乐说出来，让你们快乐一下。这也是我们乐享生活的宗旨。另外呢，就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还有微博的平台来看到我跟大宝蒋宝琛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聊天的画面。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小夏推荐单元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北京电视台的非常优秀的新闻主播蒋宝琛，大家可以叫他大宝。今天好，未来海洋在江湖说嘉宾的粉色上衣很喜欢啊，这个是不是错过了他在北京卫视的早上七点到九点还没起呢是吗？错过了那一个的宁早的直播没有关系啊，现在也可以看到大宝延续了北京宁早的风格，除了头发以外，哎，我们说说这个造型的事儿，因为很多人很好奇， 对， 我们也看过。就是一些新闻主播的揭秘啊，这后台， 对对对 啊，这某主播说，你们看到的我都是短发，其实我是一个大波浪这样子。但是你自己是真的头发， 我是用自己的头发，然后每天早上要打毛，然后把它弄蓬，然后就一个爆炸头上去， 这是主播头吗？ 对，主播头。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因为要来见你嘛，然后 不是要见我们八七六的听众， 要见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然后我就把头发扎起来了，要不然太爆炸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还是挺心酸的，因为我差不多上节目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年我发现我的发际线真的是越来越后退， 是不是？因为每天几乎吧，就只要上班，我们这个排班可能是一个月三十天当中，大家可能有十来天都会在早间 要 看到 大宝把头发打毛， 对，打毛还得再喷发胶， 对， 要让它保持。 你看这儿缺了一块儿，就这儿。 不要这样，我们一直播的观众真的会看到。以后我们再看，这让我知道让我们怎么看北京明早啊，每一次都在找 工商。 你看这个很好看，包括说哎。养眼清丽，像刚才那位听众说到的， 谢谢， 这都是大家看到我们的新闻主播，看到像大宝这样的主持人的时候的一个很愉悦的心情。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捯饬自己，也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份一大早的一个很爽朗的感觉啊，很清爽的感觉。但这背后就是天天打毛，天天喷发胶，以至于发际线 后退 啊，而且。反正我也听过一些男主持人女主持人去说，就是观察自己从业一年三年五年的发量的问题。 对， 所以呢大宝刚才说什么来着，让我们听众推荐一个好用的洗发水。 洗发水看怎么这发际线 能再长出来点儿，在额头上的头发。 嗯，哎啊、有人说，大宝是北方人 啊，我 是 山东人。 哦哦，为什么会说南京？这个， 哎，我十一还真去了南京。 嗯，啊，好，还有这个，还有人说啊，看到我胖了就放心了。嗯，这个。我待会儿啊，我跟你说，在广告时段我就站到宝琛旁边去， 然后就显得瘦了。 不不不，让你感受一下，就是用后置镜头看到的我和前置镜头看到的我是有本质区别的啊。虽然说这个十一我确实吃胖了一点儿，还是有点信心能够让你看到的。 我也要减肥。 嗯，说嗯，怪不得好多男主持到了年纪大了这的，你们用这词儿好吗？北京户口的北漂，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还有人说，这个大宝有没有口误、言播，怎么应付过去不被罚？ 口误是有过， 口误，我觉得播新闻可能 都会有， 多多少少 有一个合集吗？口误合集。 哎，今天是大年初，初，哎，到底初几来着？所以口误的时候，你比方说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和到现在。啊，已经有三年直播经验了，之后的应对的状态应该会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对，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叫一个紧张啊！对，说错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怎么办？领导会被看到。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三年的历练，其实口误也会越来越少。 嗯， 其实你可能心态越放松，你会出错的会越少，不要特别紧张。 嗯， 我觉得就是在非常紧张的状态，反而会容易出错。 第一次或者是比较。因为出错是这样，就是、就你有一个磕巴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心态就有点崩，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初嘛，初上主播台的时候，心态会有点崩。 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还有印象吗？就是连续磕巴的时候， 嗯， 所以内心会有种过不去的感觉吗？ 对，过不去。然后上完节目以后，就会特别怀疑自己、我适不适合做这行，我适不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会反复的去看自己的节目，有的时候我跟我搭档上次来的男主播张默，我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时候，虽然说那天我们没怎么错，但是下了节目以后，大年初一啊，我们没有回家，然后打开那个录制，然后就从头到尾看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分析自己的问题。 大年初一， 对， 两个敬业的女主男女主播啊，对播下了节目，端一盘饺子就开始，这儿啊播的不好，这没有怎么错，但是两个人同时觉得那天状态可能会有点， 其实也还好，但是我们可能对自己要求会更高，然后会分析哪儿这儿怎么说会更好。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就张默也是一个很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我觉得可能我们俩很像，所以那时刻一拍即合，好，我们在这找找问题， 就磕一下。磕一下自己。 对， 其实不管是做主持人，还是我最近也会经常的跟一些就是刚刚参加工作、初入职场的一些小弟弟小妹妹们，我也会跟他们交流这样的一个心得。我说人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种把自己再逼一下，我就磕一下这个东西，我就看我自己还行不行，有没有在更进步的空间。因为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很怯，很担心，但是呢又很怕再去回看回听，我自己也会这样，我也不想回听自己的节目、就总觉得哎呀怎么是这样的呢，不难以面对、我相信其他的行业也会有这样，就是我可能一个项目做完了，我很难再去回去总结、但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回去总结的过程、是很能够帮助自己。 对，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说直播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重来，就只能下一次做得更好，这跟人生也是一样的。人生就像是一场直播，不可能重来。呸！ 口误了，听见没有？你没事啊，我直播的时候经常这样，他们还经常挑我的错呢。好，这个。要看我的这个，我们马上进广告了啊！28分进广告的时候，我就会过去跟大宝在一起。但是因为现在呢，我要这个操台，没有办法，大家去看看大宝好不好？啊，这个新闻主播啊，主持的时候呢会比较端庄。哎呀，现在感觉直播间里边是比较活泼的呀。还是无法放飞自我，还是说他已经放飞自我了？你觉得？你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例如。遇到不认识的生僻字拿不准音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台子底下都会有一个字典。 哎，我们其实也有啊，一会儿、一会儿，对对对， 一 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字典。 对， 就是一定要保证正确。 嗯，这个因为它有一些读音，这一版一版的它还不一样。 对对对， 不太拿得准的是一定要查一下。 对， 嗯，这个字典这事儿啊，我们待会儿就找时间好不好？一直播上面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但是这个不认识的生僻字，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当然突然递进来的稿子非常着急的插播稿除外，其他的时候都是会有一个备稿的过程的。 对， 嗯，其实备稿也会有各自的习惯。大宝的习惯是什么样子的？ 备稿我觉得像北京明早一开始是国外新闻，国际新闻，我觉得我会重点去看国际新闻，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人 名 啊。比如说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叫迈克尔·布隆伯格，然后他是美国的，马上可能他要参加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在未来，然后就这样的名字你要多念几遍，以免念错， 或者是这个中间任何一个字儿颠倒了呀， 对对 对, 对，还有那个俄罗斯的好多名字。 各种娃， 特别长， 各种懦夫， 对对对， 这样，嗯，好，这个是大，这是大宝自己的习惯，嗯，有一些我也看到会，嗯，当然张默可能也会透露一些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的习惯，但是备稿是一定要的，这是减少像刚才大家好奇的减少口误，甚至是说我们有一些字拿不准的时候，也要再去跟编辑再去讨论一下， 对， 因为它有一些多音字的字音。 嗯， 他读这个音和这组这个词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 嗯，就比如说地名吧，像浙江台州，它就是电视台的台，但是它约定俗成就要念成台州。 嗯， 所以这种也要注意。 对, 对不对？ 还有柏林嘛，就这个字只有在地名的时候读柏。 啊， 你们说张柏芝呢都是不对的，好不好？人家是张柏芝，虽然人家不想叫这个名字。对，就是有一些这样特定的，其实也是在我们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哦，你知道了，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对， 哎，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就啊，好，嗯，大家的问题啊，我看一下，说那个阿拉伯国家的名字也长啊。好，嗯。这个是不是有人说因为看过张默那一期的直播，说会不会是因为声线的这个区别啊，感觉你的语速比张默要平缓。不是，因为张默的语速就是快。 嗯，其实我也挺快的， 就是比他 啊， 就是他上一次来就是更快。你能懂吗？就是好多人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号召我说夏夏上啊，语速超过，我说不，我不能超过他，我说我超过他你们这开车就得超速啊，就是不能两个人没有必要拼着。 他可能太想跟大家分享， 对，到最后也没有把他想要分享的东西分享完。就是太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东西啊。好了，你们千呼万唤的我马上就要在进广告的时候去跟大宝跟大家一起在一直播上面聊天了。想要继续的跟我还有今天我们小夏推荐板块为大家推荐的主持人，来自于北京卫视北京您早的主播蒋宝琛大宝一起来聊天，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乐享生活半点之后再继续。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国国二十七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这个一直播的最后一期开始的。那今天呢，是我们十月份的第一期的有周五的一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系列，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周五的节目，就会看到了，好不好？啊，就是从九月份开始的啊，这样一个系列。而且当时呢，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啊，这我的一些想法呀什么的，嗯，也其实其他的行业的这个系列呢，我也有想法要做。那在乐享生活，我们。如果结束了2018年的直播，在2019年迎来新的开始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些留言，说诶，想要是听看到什么样的行业的类型啊，我们都可以做一些推荐。嗯，还有人说我已经关注大宝了，好，这么快吗？ 谢谢。 嗯，好， 涨粉了。 这双 V 很重要。好，嗯，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就是其实主持人这个行当呀，很多人说到底我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努力？ 嗯 啊，因为上一期张默来了之后，包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的，嗯，我觉得对我们这个行业很向往，也很喜欢的一些年轻人，嗯，会在微博上面问到我们，说：“哎，我可能没有学过，我有没有可能要做这一行？或者是哎，现在我处在一个哎，我要不要学这个专业的一个选择点上面？”嗯，大宝会给这样的一部分的听众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犹豫不决，想要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不妨去试一试。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吧，我可能在这一行里我不是长得最漂亮的，不是声音最好的，但是我觉得要努力，就是你非常热爱这一行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努力的去学习，嗯，非常努力的去靠近你的梦想。其实在这儿跟大家爆一个小料啊，其实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能够从山东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成为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结巴，真的， 啊，这是一个在 真的真的， 你确定也没有在其他节目中间爆过料啊？ 真的没有爆过料。 好喜欢这种只有乐享生活的听众能够听到 的 料。 真的第一次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嗯， 那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很痛苦，因为我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不敢回答，但我当时非常感谢我的小学的语文老师，他总是提问我，就是他想让我去面对我的问题，因为当时其实我可能觉得是我是遗传，我爷爷他现在还结巴。然后我现在跟我妈吵架的时候，嗯，还可能着急了还会激 动了。 我特别感谢我的小学老师，他就总是提问我，我当时我觉得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不出来，但全班同学都在等我， 嗯， 当时我觉得可能耽误了大家时间，但是所有人都安静的等等我，就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感动。 就是没有好像因为小朋友嘛，小他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有一些小孩他会嘲笑呀， 对 啊，就是啊起哄啊什么的，但是当你的语文老师来点你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可以很认真的，这给你很大的一个鼓励。 但我总是回答问题说不出来，我就觉得很紧张， 嗯， 哎，真要哭了想那一段 啊，这是快点到一直播上面来看，这是真情流露的部分， 真的要哭了当时。 嗯，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别人可以好好说话，为什么我不可以？ 嗯， 所以我就总是去锻炼我在人前去讲话的这样一种能力，然后也经常去读一些东西。 这是从小学阶段你就开始给自己的一个， 因为我自己很差，所以我要去面对这些困难。 嗯， 然后当时我妈妈、我爸爸也都鼓励我，后来甚至在我的这个病情转好了以后， 嗯， 然后我爸爸就鼓励我要不要去考这个专业。 嗯， 然后就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做这个，因为我当时小的时候真的就是站起来就说不出来，我觉得是一种心理障碍。 嗯， 是， 嗯， 但是慢慢慢慢就好了， 就像我们看国王的演讲那个电影一样。 嗯， 对不对？其实就是你自己一部分是生理的原因，嗯，肯定很大一部分还是心理的原因， 嗯，对。 但是大宝告诉我们，就是你就首先 去 面对问题，嗯，我们再来去解决问题。 嗯，所以说像我这样一个小时候都会结巴的女孩都能够成为主持人，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一定要，如果有了这个目标， 对呀， 下定决心了，首先我们先去认可自己，说我这个决心是不是够决。 嗯，对，只要你想， 嗯， 你就可以去做，你有了目标就行动起来。 而且这个努力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没有事情是一蹴而就的。 对 啊，你想想人大宝从小学就开始练的。 像我们在山东那个小城市就是平翘舌不分， 嗯，我们武汉人是呢了不分。 对，所以说我们学普通话其实很困难， 就会有自己的一个坎儿。那这每个地方的方言它都会有， 就是系统音，系统音就是这个很困难去改变它。那我觉得像北京的孩子呀，他们学起来这个普通话就完全不用学习就说得很好。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困惑啊，只是我们不太知道而已。下一次找一个啊，找一个这样的主持人来跟我们聊一聊。好，说，哎，就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观察很仔细啊，说后面的外套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沙发啊，我就瞥见了，说是你的吧，所以想问一下大宝，你喜欢红色系列吧？因为他们瞥见了你的手机壳、外套，外加就是今天的这个粉色的上衣。 天哪！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不是本命年，就是才这样做的，但确实就是喜欢，对吧？还是无意当中就撞上了。 我觉得可能冬天吧，冬天暖和一点。 是为了上我们的这个通告才换上的红色的手机壳吗？还有这个 Jack 杨在问啊，说这播什么啊？是不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天小夏推荐板块推荐蒋宝琛是我们北京卫视北京您早的主持人啊，早上的7点到9点刚刚播完新闻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还有人说到小时候结巴未必是很严重的，或者是顽疾，很大的一部分是心理或者是性格的原因。 对对对， 嗯， 觉得心理障碍可能是一种心，所以说自己要去自信起来吧，然后去突破那个障碍很重要。 还有这有朋友说了，我跟大宝一样，小时候也结巴，我们班 主任。天哪，真的吗？ 叫我做英语课代表，领读课文。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这一路上真的有时候再想想啊，有几个关键的人物很值得去感谢。你要感谢这个让你做英语课代表的这位老师。大宝要感谢他的语文老师。 对 啊，他们都没有逃避，说哎呀这个孩子念不好，那不要念了，耽误大家时间。 可能这个孩子他就会更加自卑。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总觉得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什么都懂。但是我也要替我们很多听节目的大人们，我们先放下这个小时候结巴的这个事儿。现在在生活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成年人啊，他也会遇到要在大家面前来讲话的这样一个场合。那这更是心理和性格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觉得不行，我肯定讲不好。 对， 这样，但是呢，不得已啊。这个 PPT 就得你来讲，是吧？逃不过去，并不是说我逃避这个事儿，我就能躲过去的。面对在现实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必须要向大众来讲话的时候，自己内心或者担心结巴呀，担心说不好，有这样的担心的听众，你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可以教给他们用一用？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要去当众说话呀，当众做演讲等等，这样的场合非常多。但是呢，中国人自古以来又非常的含蓄内敛，其实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内在美，可能你并不会发现，但是通过你当众演讲，别人会更多的去认识你，所以非常重要。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做好准备，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演讲，你头一天要做好足够的案头工作，就把你要说什么把那个逻辑捋清楚，一二三。我觉得有了这个充分的准备之后，你心里其实是有底的，是非常自信的。这是第一点，要做好准备。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你要多去逼自己，要抓住每一个在人前说话的这样的场合去锻炼自己。你越是怕你就会越差，但是你要去直面它，你就是要抓住一点点这种小的机会，多在人前去说话，去讲一个小笑话，或者是做一个很简短的演讲，我觉得都是对自己这种锻炼有好处的。然后第三，在你有了足够的经验，有了足够的准备之后，我觉得第三点还是要真诚，你说的内容是要很真诚的，才会得到别人的回应。你得到别人的回应了以后，可能会更加自信，然后下次就说得更好了。 就像我们在一直播上面，如果听众给我们回复， 啊，对对对， 对于我们说的话，哎，就有一些肯定啊，对于啊大宝的这个衣服呀，对于我的发型啊，有一些肯定的时候，你看这个正向的回馈就会给当事人啊，给做这件事情的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啊，我觉得跟血型啊，跟什么呀，性格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需要得到认可，然后下一步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更有信心了。 没错， 但是迈出这第一步很重要。刚才大宝说了，准备也好，抓住机会也好，始终逼着自己多尝试也好，这都是要先迈出这一步，不然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差在哪儿，我需要补哪一块儿。不知道这个做这件事情的难点在哪儿。就像我们今天说了这么久，说我们直播有多不容易，那可能你不亲自的去来感受一下，哪怕是来做一次嘉宾啊，我们感受一下这个过程，你可能都很难去体会。当然了，我们也还是很感谢大家在直播上面跟我们的互动，就是给我们各种送东西啊，完了以后还啊，就是各种夸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直播的信心。一直播和微博，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继续的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和一直播之后呢，可以看到我跟北京卫视北京宁早的主持人蒋宝琛大宝一起来聊天的现场画面。好啊，说完了这么多的工作呢，我们也要说一下生活，好不好？都没有时间说生活这件事儿，真是。好，因为有人去翻了大宝的微博了，说练瑜伽， 练过一小段时间。 你给自己的定位是算比较偏静态的，还是比较偏动态的这种生活当中？ 我觉得动静结合吧，有的时候 动的时候要干什么，静的时候喜欢干嘛？ 动的时候。练练瑜伽呀，跑跑步啊，这样，练练马甲线啊， 等等， 在静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去看看画展，比如说，然后比较喜欢旅行，我记得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就是看了一上午都舍不得走，然后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也是看到最后，才回去。我觉得其实不用出国，咱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很好的画展。我在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10月7号，去了咱们北京的中国美术馆，那儿正好有一个泰特大不列颠美术馆的一个交流展。Tate Britain 来了好多，差不多70多幅英国的风景画。我觉得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可以去欣赏欣赏。 要给大宝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个人喜好，因为现在这个展目前也还在 非常推荐大家去，还在展的过程当中，11月6号会结束，然后周一闭馆，其他时间都是可以的，而且拿身份证是免费进去看的。我记得我那天进去看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好，因为喜欢的人非常多。当时我碰到一个老爷爷，那老爷爷得70多了，然后花白的头发，然后他身上还有补丁，但是他一直在跟我们那些观众，他在讲这些画，从浪漫主义还有这个印象派，从透纳到梵高，他等等，他真的是如数家珍。当时我就非常感动，觉得这样一个老爷爷来给我们讲一讲，我觉得这真的不仅仅是眼前的风景，更是心灵的风景。等闭馆以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是在跟您的学生讲吗？他说不是，这儿的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观众一个的谁都不认识他，但是他就是自愿的自发的来这儿给大家讲解。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就是有这样的很热爱艺术的人，然后又用他的人生的阅历经验，还有他对于艺术的热爱，好像都加在了一起。 对，其实他自己也是一种成就感。我们要满足他的这种成就感，真的好多观众都围在他身边不愿意走，就想听他多讲一点，然后他自己也讲的神采飞扬，然后大家也都津津有味儿。 对，本来是想讲10分钟，然后大家迟迟不愿离去讲了一小时。 5点钟的时候 闭馆的时候大家才恋恋不舍的走。 嗯， 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很好的记忆，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好，哎，一直会展到十一月初。 对，十一月初。 嗯，在中国美术馆。啊，这是比较安静的部分了。 嗯， 啊，比较动的部分，瑜伽不太算吧，瑜伽也算是比较安静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嗯，其实我比较遗憾，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因为就是我真的就最近啊，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因为我们也原来请过一些马拉松的达人。嗯，包括像我们节目来过很知名的这个创业者毛大庆先生啊，他也把这个创业比作马拉松。你这一上来你能不能先跑一段，你先跑个啊，就是迷你马呀半马呀这样的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任何事情啊，都是我们得做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先切入它比较有趣的点。好，那刚才大宝做了一个推荐。嗯，我就从朋友圈看到的，我就现学现卖吧，我也做一个推荐好了。在我们今天乐享生活小夏推荐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说到马拉松给大家推荐一下。刚才说的兴趣点，我不知道大宝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个叫摇滚马拉松。 还真没有。快给大 家讲讲。人家居然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但是今年我也是在朋友圈里边，因为有好多像毛大庆先生呀，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大家知道体育台有一个主持人啊，叫王某某，我就不说了名字啊，他这就很喜欢跑马拉松的，他们会去世界各地跑。 嗯， 然后呢这个迎来摇滚马拉松2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的时候，马上今天12号对吧， 对， 明天13号就会在北京开跑了。嗯， 哦， 就是这么的凑的。为什么要今天推荐给大家？因为人家马上就要跑了，好不好？而且呢，后面好像也是11月份的时候会再去上海。嗯，我觉得这个就单听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就很想去？ 就很想看一下。 就哎，到底这个马拉松和摇滚要怎么做一个结合？嗯，虽然两个事情都是在动起来啊，都是会有一种很动感的，就像有各种呀，彩色跑什么各种跑。当然，他把不同的元素揉进在跑步这件事情里面的话。嗯，觉得应该， 我觉得跑步它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它充满着能量。 没跑就不要说， 平时会慢跑。 对，哎，就像这个村上春树啊说的一样，哎，对对，哎，就是不扣钱啊，这个别扣钱，别扣钱啊，说的就跑步的时候我到底在想什么？ 嗯， 哎，一样，不管是慢跑、跑马拉松，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摇滚的元素。 嗯， 加入到里面去啊，变成一个摇滚马拉松。毕竟明天大家就可以在北京的这个，这我还不太清楚它的线路啊，大家可以去 搜一下。 哎，对它的线路的这样一个 搜一下， 一个构成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可以去加入进去，嗯，给自己的周末也去增添一点色彩。 嗯 啊，不单单是说，哎呀，我肯定不会跑，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北京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嗯，好了，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最后呢，其实也还是想要请大宝给我们，哎，很喜欢你主持风格也好，而且呢很喜欢主持人这个行当，想要进入到，或者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就像刚才我们说到马拉松一样，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给这样的朋友一个收尾式的建议吧。我来调一下广告啊。嗯，可以了，可以开始建议了。 哦，我还以为是广告。哦，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我自己经验来说，我觉得你要真的选择这一行，你就要去热爱。有的时候我觉得会很辛苦啊，像我刚入行的时候，每天晚上12点回家是常有的事儿，因为要编片子，做当时是做记者。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凭着我非常热爱这个工作，我坚持下来，我坚持到现在，干一行爱一行，我仍然非常喜欢这个行业。我觉得没有比记者，没有比主持人更好的行业。 嗯， 在我看来啊， 明白，就是任何的行业都是这样。嗯，就是当你进入它，你是本身你还是觉得初是有一些喜爱的。 嗯， 我才进入到当中。嗯，那我们就坚持下来，把它做好。 对， 你会看到。 这是我第二点想要说的，就是要坚持。嗯， 千万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好不好？对，一定要坚持下来。如果你已经认定了说我进入到这个职业是因为热爱的话。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谢谢大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下周一上午10点再见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家要住得舒服，